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语文字约会阅读平台，入面有好多不同种类的文章可以俾你全天候阅览。而且啊，我戴耳机是因为每篇文章都有专人声音演绎，有得睇有得听，简直是为我呢啲文青而设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快乐的兴奋，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不闷。帝皇的尊严，乞丐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完了人生。 发紧梦啊！你真系开紧心机听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啊！早晨早晨啊！一首顾眉姐姐嘅梦开始咗今朝早嘅清晨爽利。早晨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2月4号，农历咧就嚟到初一啦噃，11月初一啦。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Yeah. 鸡鸣着鱼就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要一样开。 这首歌咧，会唔会咧？你系细个嘅时候咧，唱嘅一首嘅歌曲咧？佩佩咧就几时学识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小学嘅音乐科里边咧，就系学识唱呢一首歌啊。原来是一首老歌嚟嘅，黄飞燕主唱的《青春舞曲》。好，咁啊，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咁啊，相信大家都好关心啦。好似暖咗啲，喺个温度上面显示，不过我觉得一般啦。但系确实真系干咗好多吓。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啊！早上系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稍后咧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天晴同埋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系较大嘅。室外气温17度啊，相对湿度哇34%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唔知你有冇拗到咧？啲皮肤已经白晒啦，系因为压到好干啊嘛，或者甚至乎爆插爆到流血咧。寻日佩佩咧都唔觉意咧，就唔知嗨咗边度咧，就已经爆插啦，就即系只手指又已经爆开咗。咁啊，但系当然啦，你话即系已经狂搽润肤膏噶啦，不过都系同时间狂洗手，咁所以咧都系嗰句啦，咁啊。保持呢一个皮肤湿润咧，都会令到嗰个爆拆啊，或者呢个皮肤干龟裂嘅情况咧得以改善嘅。初一咧，咁啊个明月唔一定要圆嘅，可能系好幼好幼嘅峨眉月都好靓嘅。 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周琼姐姐的这一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哇，一听到呢啲炒豆声咧，确实系好好舒服啊！如果中意听一啲旧歌嘅朋友，或者中意玩呢一个嘅碟嘅朋友咧，听到呢啲炒豆声咧，系觉得特别有感觉嘅。有司马音嘅《绿岛小夜曲》啊。虽然而家系早晨，唔知道你系喜欢早晨嘅时间，定系讨厌早晨嘅时间呢？周璇姐姐话佢好唔中意早上，你呢？姐姐的讨厌的早晨，某个钟又很快到早上的五点半钟，即是说我们要听一节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上来，当然继续有我钱佩佩陪伴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底特律附近的牛津高中日前发生导致四人死亡的枪击案，检察官以共四项误杀罪名落案起诉涉案少年的父母。检察官说，涉案父母知道怎样获得案中武器，而根据案情，涉案少年克伦布利可以自由地取用有关枪械。调查指案中 的半自动枪械是由克伦布利的父亲合法购入。專家指出，在美國，父母因為子女牽涉的校園槍擊案受到檢控，屬於罕見個案。即使大多數未成年人都是從父母或者親戚屋企取用槍械。案發在上個月30號，學校閉路電視片段顯示，克倫布利鬆容地持槍走過學校大樓走廊，對準學生開槍。 最少四人死亡，七人受伤。警方在现场发现至少30枚弹壳。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颁布一项保护妇女权益的特别法令，并且要求政府各相关部门采取措施确保法令实施。法令规定，成年女性有婚姻自由，不得强制女性结婚，不得将女性视为私人财物，不得将女性用作解决争端和消除敌意的物品。寡妇有权决定是否再婚，不得强制寡妇再婚。寡妇应该按照份额继承丈夫、子女和父亲等家人的财产。阿洪扎达要求阿富汗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最高法院通力合作，确保该法令顺利实施。塔利班在今年8月重新控制阿富汗之后，外界关注塔利班如何看待女性权利，而塔利班曾经表示会在伊斯兰律法的框架下尊重女性权利。美国总统拜登评论劳工部最新就业数据时，再次提到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对当地疫情的影响。拜登说，美国即将采取更严格的旅游限制，有关措施足以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问题。他形容在美国周围筑起围墙，用与世隔绝的方式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强调美国政府正是采取一切手段遏止病毒在境内传播。美国新的旅游限制措施今个月6号开始实施，要求所有从境外入境美国的人出发前一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可以出发。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政府制定计划抗击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并为应对新冠疫情提供更多资金。根据克里姆林宫网页，有关计划必须包括制造更有效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疫苗，以及为新确诊者提供更多病床等的措施。政府有4日时间制定计划，普京要求俄罗斯各地区在今个月15号之前和莫斯科中央卫生部协商制定自身的行动计划。较早前，副总理戈利科娃表示，新冠病毒继续传播，疫情响起警号，民众有必要尽快接种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80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8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12.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4，人民币6.377。英镑兑美元1.324，欧元兑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4.24美元，卖出价是1,784.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0至8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号至2022年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有没有想过快乐可以成为习惯？ 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的生活不一定要同无所事事画上等号？ 有没有想过一句看似微不足道的多谢可以传递快乐，令到身边的人幸福？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深爱着你，12月6号星期一晚上8点，主持周以玲会请来临床心理学家潘慧玲博士，同大家讲下如何将快乐成为你的习惯。

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着你。 呢首歌咧，正正咧就系讲到啊佩佩嘅心声啦。我最中意拣一啲好歌送俾大家嘅。当然啦，你话你平时都冇乜机会听清晨所理嘅，哇！听到星期六嘅清晨所理，点解啲歌咁旧嘅？尤其是头半个钟，哇！喺播紧老歌，咁可能有啲歌咧，你都未必听过。系啊，因为咧以前咧，即系星期六嘅清晨所理就系第五台，即系播放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哥哥姐姐咧就好中意怀旧一番嘅，咁啊而家一五台联播啦，咁我都好想将呢啲咁好听嘅音乐咧，就系带俾一啲可能未听过老歌嘅朋友认识下。不过我拣嚟一啲老歌，可能有部分你都听过，因为有啲系可能翻唱啦，有啲可能而家系用紧嚟做电影嘅歌曲啦，甚至乎咧有啲又有唔同嘅版本出现过咧，有广东话版本啦，或者佢本身系一首英文歌改编。编制啊，呢一个普通话国语歌啦，等等。咁所以咧，其实唔同嘅音乐其实都有唔同嘅感觉嘅。咁啊，亦都可以试下啦。咁啊，讲起感觉啦，咁我相信咧，你感觉得最犀利咧，就梗系干燥嘅天气啦。咁啊。天气预测是怎样跟你讲下啦。天文台5点45分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测啦。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是较大的。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 4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嗱，而家咧就系12月啦，喺咁冻或者咁干燥嘅天气，我又好想快啲嚟到夏天啦。夏天嘅时候又好想冻，系嘛？人就系咁矛盾啦。 月天，我哋有陈秋霞嘅歌声啊嘛，点解谂起呢一首歌咧？寻晚咧同个女做功课嘅时候咧，就讲起话啊，咁啊去个海滩度游水，突然之间谂起，哇！喺咁冻嘅天气，点带佢去海滩咧？就唯有抄翻一啲喺夏天嘅相咧出嚟咧，同佢回忆一下佢去个海滩嘅情况啦。讲真啦，真系夏天又多好多嘢玩嘅系嘛，冬天咧就大家有咩玩咧？最好咧就系匿喺个被兜度。然之后咧就系挨住又好，或者系小睡都好啦，都觉得系好舒服嘅。不过咁你话瞓得多咧，又好似个人好颓咁样系嘛？咁啊，所以都要喐动下嘅。尤其是咁冻嘅天气咧，如果出去做下运动咧，令到个身体咧系有一种即系抗冻嘅能力咧，系最好嘅。咁当然啦，你话咧朝头早空气清新咧，去运动啊更加正啦，系嘛？不过如果天未光咧，咁啊大家即系。出入的时候就要小心啲，同埋咧，我成日都话啦，喺天未光嘅时候，如果你出街嘅话咧，唔该大家着翻件鲜色少少嘅衫，千祈唔好着到黑掹掹咁样咧。其实尤其是好多时候我揸车翻嚟嘅时候咧，都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好中意喺啲车与车之间摄出嚟嘅，哇！你知啦，已经黑掹掹咯，系咪？咁佢喺车与车之间摄出嚟，有着黑色嘅衫咧，哇！有时真系睇唔到嘅。当然啦，咁啊，佩佩揸车都唔系好快嘅。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半夜好多司机哥哥咧，因为即系路好畅通啊嘛，系咪？咁所以都可能揸得比平时咧就系会快咗啲嘅。咁所以作为行人又好，作为司机。哥哥都好啦，或姐姐都好啦，咁啊，但系系喺夜晚嘅时候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赏，你竟仔细欣赏。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愿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令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

始终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自主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自作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呢一个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咧，除咗佩佩之外咧，喺我身边必定有呢一个嘅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啊，梁医生啊，哇，即系近排咧吹北风咧，即系吹到咧头都晕埋，有时咧真系吹到咧个头好痛噶。 系， 咁要点样保护个头咧？ 保护个头咧，就最紧要当然就系你有一头。丰满的头发 是有才行的，不是个个都有那么好那么多头发的嘛。 是啊，啱啱。其实呢我们的人呢其实所谓毛发呢就是在个即是动物里面呢就是保护那个所谓身体的很重要，即是个即是头发好，即是保养个一头的好头发都是好事来的。 嗯， 那么多人呢有时这个遗传啦。即係四十歲已經光頭咁， 咁你冇辦法啦。 佢都冇法咧，即係遺傳，即係男士尤其是係嘛。咁即係頭髮本身有個保養嘅，同埋咧，我哋而家點解你覺得啊？即係好凍嘅時候咧，個頭會赤嘅咧？ 係咯。 咁咧，因為咧喺我哋個身體嗰個分布嚟講咧，個頭部咧 其實是容易散熱的地方來的、 嗯、 不過頭皮裡面呢我們都比較多血管的、 嗯、 所以呢我們呢就一凍的時候呢就是說我們的頭殼頂會散那些熱度散了、 嗯、 會凍了凍那你就會辛苦 了、嗯、 所以呢我們很多時候呢送暖行動 是 做什麼呢 就是送這個冷帽 是的、嗯、其實很多時候呢我們很多不同的中心啲長者嘅中心咧就會幫手做啲送暖行動咧，啲、 嗯、 長者就幫手做啲冷帽啊，做冷帽之後送俾一啲獨居人士啊，咁、 嗯、 咁其實咧就話我哋保護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頭咧戴帽重要，戴帽咧其實係咩年齡要嘅？就屋企嗰啲 B B 仔全部都要戴帽噶， 系、哦、一出世咧，我记得而家政府医院咧系会送顶 B B 嘅帽俾 B B 戴噶、哦， 啱啊，因为佢哋有冇头发噶？ 一出世应该就算有都系好少嘅胎毛咯。 系啊，佢直到一岁先会生得啲头发比较好啲啦、 嗯， 所以咧保护个头咧就、 哦、 其实你睇啲 B B 仔个个都要戴帽噶，尤其就话你嗰十二月好冻咁，你出院。 包到实一实啦，个、啊、连个头壳顶都 系，又戴顶帽，另外仲有笠住个头嗰啲咁，咁、 嗯、 所以你要从呢个角度谂咧、 嗯， 你呢个保护个 B B 仔嘅时候咧，会咁做嘅时候咧，咁你所有人都要谂下，我哋喺一个好寒冷嘅天气里边咧，最紧要都系保护个头噶。 咁其实唔系单单。即系 B B 或者系长者，其实后生仔女其实如果喺好冻或者好大风嘅时候，都应该戴翻顶帽挡一挡嘅。 啱啦，其实戴帽嘅好处咧，其实就话你可能你讲啊，你话冷帽系咪一定要冷帽咧？其实任何帽都可以嘅， 系 因为咧就话我哋唔令到个寒冷空气直接同即系个头部的皮肤有接触咧， 嗯， 咁已经好多噶啦、 嗯， 所以你。戴顶布做嘅冇得噶啦，即系话， 即系等于同个头着件衫咁样啦。 系啦，即系你要戴顶，即系太阳帽。 系 冬天都好好噶啦， 嗯嗯吓、嗯 啊，你跑步用太阳帽咁啊，你啊要去行路咧，戴顶帽咁已经好好噶啦， 吓、嗯 啊，所以你会睇到咧有少分别喎。你比较冻嘅地方咧，外国，譬如话加拿大一啲，你见啲人都中意多戴帽嘅， 嗯嗯， 即系戴顶普通帽嘅已经吓帮到嘅咯。咁多人好冻嘅时候，零下四十度去加拿大，咁佢啲人咧就 咁梗系冷帽啦， 一定戴顶好好嘅厚嘅帽啊。 嗯， 咁但系香港咧，其实冻极有几冻？ 而家冻， 而家全球暖化啊， 系咯，我见啲近呢几年都系八度咁上下。 系啊，你香港咧最多咧都系六度八度啊，都系差唔多全年可能都唔超过 两日三日咁咯，系咯， 六度或以下嘅。咁所以咧，香港嚟讲咧，你冷帽啊未必真系好需要。 嗯， 你出街咧出即系行喺个日头日间嘅时候冇咁冻啦，戴顶普通嘅太阳帽啊， 嗯， 咁就。会适合都已经可以噶啦，咁都系瞓觉。另一个咧就瞓觉啦，瞓、 嗯、 觉戴顶帽就重要啦。 吓、啊，瞓觉都可以戴帽？ 瞓觉戴帽啊，系、 嗯、 啊，尤其是长者啊，你如果个屋企有长辈，其实冬天咧，因为你冚被咧就唔好冻啦， 唔会冚住个头噶嘛， 唔会冚住头嘛，咁所以咧戴顶帽咧对你嘅长辈，尤其是长辈咧活动冇咁好，或者有一啲嘅疾病。长期嘅病患啊，高血压啊，心脏病啊，中风啊，帕金逊症嗰啲咧，其实咧，你帮佢咧瞓觉之前咧，戴顶薄薄嘅帽都可以噶啦。咁呢度帮助到佢咧，好唔好似系配方话，瞓醒觉唔舒服，头痛啊，因为咧你热量喺个头挥发嘅时候咧，个脑袋就会有个反应，就会头痛噶。 咁我唔怪之得有啲睡衣咧，系跟埋顶长长嘅尖嘅布帽啦。 哦，好似扮白兔嗰啲咁啊。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戴帽咧，我觉得只耳仔好冻，系咪应该戴埋个耳仔，即系笠埋个耳仔嚟戴咧？ 你一般嚟讲都会即系戴埋会好啲嘅。咁、 嗯、 多人你会睇啲爱斯基摩人啊，或者北极嗰啲啦，或者你去到芬兰啲帽咧，嘅、 嗯。 佢头咧会咁样冚住个耳仔嗰度， 系系系，好似有两只嘅耳仔垂咗落嚟咁。 系咁呢啲咧，通常会好冻嘅地方重要， 嗯、 就话因为你个耳仔咧，其实冻个头系点啊？ 嗯，都会 故事系点啊？ 会唔会甩落嚟噶嘛？听讲过 系啊，呢个真系好冻嘅时候，零下二三十度，你喺度好耐嘅时候咧，嗰啲受伤，所以就冚住耳仔重要。不过香港咧就唔系 就唔使担心嘅，唔系去到咁严重。系啦，咁即系除咗呢啲，即系令到自己冇咁容易头痛之外。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保护住，即系唔好瞓醒啊头痛，或者咧出去行两转，跟住个头就痛得好紧要咧？除咗戴帽之外，仲有咩方法咧？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会暴露外露嗰啲啦。其实我有几样嘢，就系戴帽同埋戴手套都重要嘅。 戴手套都关个头事噶，我因为就唔好冷亲。 系啊，同埋冻啊嘛，你冻嗰时要影响。咁第二个当然咧就保持身体健康。 系， 即系话我哋需要咧。是注意翻身體的健康方面啦，即係話按糖尿病啊、高血壓咧，都需要咧就有個即係定時的食藥或者咧身體的檢查，即係話我哋要定時做檢查。有啲人咧，其實係睇醫生，咁就睇醫生，我哋發覺原來佢屋企咧即係可能三個至六個月先至去覆診一次，嗰陣時即係度下血壓啊。咁平時原來唔知道自己個血壓幾多度喎？ 其實買個血壓計都唔係好貴嘅啫，咁然之後每日可以度住，安心啲啊嘛。 係，同埋而家好方便咧。以前咧就話用個聽筒自己聽唔識聽啦，而家大部分咧都可以智能認識， 係咯， 嚇即係夾好撳個掣，咁佢就話到佢哋聽喎。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尤其是我哋要照顧屋企嘅長者人士咧，要記住啦，佢個身體健康咧。就唔系净系睇医生嘅，佢自己控制紧要啲， 即 系管理好只健康咧。又话我药物可能有时要加，有时要减啊。咁呢啲都系我哋需要去注意嘅。 嗱，咁你头先除咗讲话戴冷帽、戴手套之外，女孩子系咪都唔好成日露出个膝头哥咧？我成日听啲长者讲话，冷亲个膝头哥就真系冷亲噶啦。系咪真系嘅咧？ 咁当然咧，如果你好冻嘅时候咧，你就系即系嗰个即系暴露喺即系冻嘅空气里边咧，任何身体都唔适合嘅，即系手同脚都会。咁诶，你露膝头哥唔紧要啦，咪着对袜咯。咁呢啲咧，其实都可以保暖嘅。咁所以即系喺美观里边，可能有女孩子中意咧，就话着条短短嘅裙，咁咪。就可能要着一啲襪啦，嚇咁啲襪可以保暖。都其實好多襪咧，都即係貼身嘅襪咧，都有保暖嘅作用嘅。咁呢啲都係要需要係注意下喺冬天嘅時候咧，即係用一啲著翻啲襪咧係幫得到嘅。 或者可能而家都好多好好嘅一啲嘅底衫咧，都係好薄身，但係佢又好御寒嘅。 是啊是啊，我哋如果要去即系寒带地方嘅时候，去好冻嘅咧，着一件咧，其实已经好多时好保暖。 不过咁，我成日都讲啦，即系长者朋友，尤其是个体温系自己嘅，千祈唔好谂住吓，而家二十度、十九度，我已经着嗰啲啦。但我觉得好冻，我应该着定唔应该着咧？其实系即系自己觉得冻就要着噶啦。 但其实嗰啲保温嘅内衣裤咧，其实。如果佢唔係好凍嘅時候，你著咧都唔會熱多就好多嘅。其實咧，佢係保護你身體嘅熱量唔散咗佢。所以如果佢唔係三十度嘅話，都冇問題嘅。即係如果係十八度，好似而家都話十八二十度嘅話咧，其實你著住咧，只係咧你冇散咗啲熱啫。你冇散熱咧，其實出邊氣温。都是十八二十度啫嘛，所以你唔会觉得特别热嘅。咁但系如果你再冻啲嘅时候，去到得十度咧，咁啲衫你觉得啊，我哋和暖。咁所以咧，唔系太紧要。当然你二十四度以上就唔好着啦。 系，当然都系讲自己啦，自己觉得冻就梗系要加衫啦，系嘛，或者加件即系觉得保暖嘅内衣啦。咁除此之外啦，喂，咁讲紧咧，即系吹到头都晕埋之余，仲会流鼻水，点算啊？ 咁流鼻水咧，其实就系话我哋好多时咧，就系话个温度嘅差异。通常喺冬天咧，其实就系话你室内嘅温度好高啦，即系可能开暖气啊、暖炉啊，咁你出去嗰阵时咧，就剩翻得个即系十四五度咁咧，咁温差可能由即系十四五变二十五，咁咧就会有即系敏感，咁啲人敏感嘅就佢哋好多人呢个鼻敏感啊， 就冇办法啦。 啲鼻敏感咧就系会 即係容易打乞嗤流鼻水，咁呢個平常要注意下嗰個温差咧。 嗯， 即係話喺出入嘅時候，你如果嗰、那個、那個温度咧又唔可以差得咁緊要嘅。 嗯， 即係話你出邊好凍，你個室內咧調到好高， 嗯， 咁又未必太好啦。 嗯， 咁所以咧，你盡可能咧就喺個室內温度咧。是比室外咧，唔系高太多， 嗯， 高五至十度咧，啱啱好啦， 嗯， 你冷热之间咧就会成日会打乞嗤咯， 嗯， 咁呢啲我哋需要注意啦。咁多人如果一啲嘅你有严重鼻敏感嘅人士，可能要食药啊，或者用一啲嘅抗敏感嘅药物都唔顶啦。 嗯，不过我谂而家戴住口罩就好啲，因为一吸入呢一个嘅冷空气咧，特别容易即系流鼻水嘅，戴住口罩点都挡一挡啊嘛。 都應該都有啲幫助，係啲當然咧，你們知道由呢個2020年到而家咧，嗰啲醫生嘅生意咧就會係 少咗嘅，真係嘅， 少咗好多。 而家去排呢一個嘅私家醫生咧，好似即係容易咗嘅。以前可能九點鐘打電話去咧，都未必有位噶啦。 係因為少咗啲流行性感冒，少咗好多啦。因為我哋好乖喎，嚇，即係話我哋戴口罩、洗手咧，其實啲全部都有關係咁，所以咧。我哋喺冬天嘅時候咧，都係戴口罩少啲，即係打一支。打一支其實有啲原因都可能係一啲感冒啦。 嗯，咁所以無論點樣都好啦，保護自己身體啦。咁啊，得閒啊，即係做下運動啦，咁令到自己嘅身體強壯啲。就算再凍啲嘅話，都唔使擔心咯。 係啦， 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探討啦。拜拜。 拜拜。 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咁啊，当然下星期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都会有梁医生嘅出现，继续会同大家探讨下唔同嘅健康问题啦。当然啦，虽然梁医生系老人科啦，但系其实佢讲嘅一啲健康资讯咧，真系三岁到八十岁都啱听啊。望下钟咧，时间就嚟到早上嘅6:28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上嚟咧，又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咧16度啊，相对湿度43%啊，天气咁干燥，记得饮多杯水啦，亦都好好咁样保重自己，系咪搽下润肤膏啦？啊，如果觉得冻嘅话咧，记得啦，着多件衫啦。有时都系觉得咧，着咁多衫都好臃肿下嘅，咁啊，但系咧就如果可以嘅话咧，咁就可能有啲御寒啲嘅衣啦，咁啊，同埋咧就戴翻条颈巾啊。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讲冇冷衬嘅膝头哥啊，嗰、那个位置系最容易入风啊。嗯，好啦，咁啊，今朝早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佩佩约定你喺下个星期四啊，即系呢一个嘅12月9日，朝早5:0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上嚟，再见你啦噃，约定你啦，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南非科学家在报告中指出，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有机会绕过人体免疫能力，又指检测到有越来越多人曾经多次感染新冠病毒。研究团队强调，有关发现只是基于快速分析，仍然有不确定因素。但符合外界對這種變種病毒具有的突變所提出的各項關注，暫時不清楚對疫苗提供的保護有什麼影響。那種變種病毒被命名為 Omicron 已經一星期，超過30個國家呈報感染個案，各地正在加緊研究真正的威脅。 報導指，南非科學家的新發現有助了解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感染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可能性有多高。美國底特律附近的牛津高中日前發生導致四人死亡的槍擊案，檢察官以共四項誤殺罪名落案起訴涉案少年的父母。檢察官說，除了涉案少年克倫布利，只有兩人知道取用案中武器的途徑，就是被起訴的父母，而根據案情，克倫布利可以自由地取用有關槍械。調查指，案中的半自動槍械由克倫布利的父母合法購入。專家指出，在美國，父母因為子女牽涉的校園槍擊案受到檢控，屬於罕見個案，即使大多數未成年人都是從父母或親戚屋企取用槍械。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指出，美國的目的不在民主，而在霸權，是假借民主名義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獨霸地位，是以民主為旗號借機干涉別國的內政，是濫用民主價值在世界上製造分裂。王毅說，在民主問題上，美國自身問題成堆，很多國家都認為美國已經沒有資格為別國出試題定標準，亦沒有權利要求別國只能夠仿效美式民主。他強調，如果要討論民主，就應該在聯合國的平台討論。中國對自身的民主道路和進程充滿信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得到中國人民廣泛擁護和支持。王毅是在和巴基斯坦外長傅雷希通電話的時候，就美方打算舉辦所謂民主峰會進一步展述中方立場。阿聯酋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在迪拜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雙方達成一項總額170億歐元的武器採購合同。法國將會同阿聯酋出售80架陣風戰機以及12架武裝直升機。阿聯酋訂購的是仍然正在研發階段的 F4 型陣風戰機，預計2027年交付。阿聯酋是法國防務工業第五大買家，2011年至2020年累計消費47億歐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和非常乾燥，早上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天晴乾燥，早上仍然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12月4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抵达本港的东京奥运国家代表团今日会兵分两路，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和维园分别表演羽毛球、剑击、乒乓、跳水等项目。在东京奥运夺得金牌的乒乓球手马龙说，希望可以协助香港推动运动体育热潮，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北京冬季奥运会大约两个月之后就会举行，北京冬奥组委说正高度关注变种病毒 Omicron 对赛事有没有影响，虽然北京冬奥并没有警